接下来关注教育方面，最近有不法分子以教育部的名义传播试点高中网络教育2017年秋季招生专业学费上调工作的计划。教育部门也辟谣称，文中所提及的相关专业的学费上调事项均属虚假内容。北京市今年开建了四处增采盐绿科技示范区，60多个经历了风霜考验的耐寒酒绿的植物品种和彩色观赏的植物品种将会集中应用。示范区的绿期和彩色观赏期预计将会延长50天左右。根据黄河防总近日发布的消息，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今年黄河中游发生暴雨洪水的可能性较大。根据黄河流域的气象中心预测，6到7月黄河中游的降水与常年同期相比偏多2到5成。 你的痛苦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当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展现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一次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这世界天天有傀儡，随时会爆裂，还是学不会少浪漫一点，拼命着想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或被感谢，还是学不会解释我的伤痛，最累走散都不愿怪谁，把每段之间苦恋在此刻排列面前，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接下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从市气象局了解到，本市已经于5月7号正式的入夏，比常年入夏的时间提前了12天。而在本周，北京城呢也将会迎来暴晒周。今天开始，连续多日的最高气温都将超过30摄氏度，尤其是周四，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晒工作。 什么化妆？今晚的你会喜欢何？

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摆脱了前一段时间让人尴尬的大风天气，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正式的迎来了夏天。气象部门也发布消息称，北京市呢已经在5月7号正式的入夏了，而且这个时间比常年的入夏时间提前了12天左右。在本周，北京市更是迎来了所谓的暴晒周，每一天的天气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在周四，预计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摄氏度。那么如果你要在周四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喽。 地瓜那样平静着 这样的天气，其实还蛮适合听一些比较清新的有节奏感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想要推荐给你的是风的季节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在这样一个充满了阳光的午后，如果能有一些小微风和音乐的陪伴，我想应该更加美好了吧。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池边，进了我耳根，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血腥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从风沙吹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啊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我亦也要被蔽引，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痕。 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 唯一你相